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系夜唔夜啊？正，不过好彩，不过有啲人咧就就而家系日头嚟嘅，咁啊，听日应该系星期日咧，就唔会太多人会瞓。咁早瞓，因为都瞓唔着啊，又系，即系同以往一样，点瞓得着啫？有几多人去咗元朗呢？举一举手咧，有几人够胆去元朗呢？哇！又系咁夜都未瞓啊！ 大力水手789度，富山矿海挥手。 喂 ，Hello。 你好，探长。MC Lee 瞓唔到啊。 系咯。 Reasonable 探长好 ，Miss Light。Hello everyone。 喂 ，Hello Miss Light。 Great repeller。 Hello。 Lee 探长。嬲到坚想讲粗口， 咪讲咯 ！White Wing Tam 真的好嬲，黑警死全家。John B M E， 喂 ，Hello， 苏珊框我去了。 哦 ，OK。 Chesnable 有去元朗 ，Dima 有字。Derek Lee 黑警死全家 ，Dima 去 ，Derek Lee 又去 ，Eclair 一样咁多人。 系，咁啊，其实我细个读紧小学嘅时候咧，佢有啲庙会啊，定系唔知嗰啲咩诞咧。咁我都去過嘅，又係喺街度巡遊嘅。咁我諗都冇呢度十分一人嘅，即係一轉咁樣就拎住啲旗啊、啲龍獅旗啊，即係唔係我哋個藍色嗰支啊，即係舞龍舞獅嗰啲旗啊咁樣咧，即係都已經覺得非常之盛會噶啦。原因就係咧，即係喺條馬路度行咁樣，但係估唔到咧，即係我今次我就唔係去遊行嘅，我就去探訪一個神壇嘅，即係嗰啲又唔係道觀啊，即係嗰啲茅山定鹿任啊，我噏唔出添，茅山可能又唔係茅山，即係總之一個嗰啲神壇啦，咁咧就去同佢傾下究竟點樣可以有啲嘢拍一集猛鬼 studio 咁樣。咁有好多角度可以拍到嘅，因为嗰位呢就有失散咗30多年嘅旧同事，咁以前係死党嚟嘅。咁呢就係、是、我俾嗰啲猛鬼 studio 嗰啲 reference 佢睇呢，咁我觉得佢就对，即係我第一次听见一啲呢啲神功类嘅朋友或者嘅从业或者嘅师傅啊，係对呢、這个社会都几关心，同埋亦都即係如果你講簡單嚟講，就 比较偏黄同埋几深黄色，同埋成间馆多数弟子都系呢啲人嚟嘅。咁印象中咧，佢哋好鬼南师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唔系因为政治倾向系咁样先至会做一个漫鬼 studio 啦。咁啊，原因就系咧，佢啊就持开放态度嘅，即系对好多嘢，我呢啲咩都问，甚至乎佢可以俾我一个空间咧，好坦白咁样，即系将我啲唔信嘅嘢或者包拗，即系唔系拗嘅，即系我睇呢啲嘢往往的角度咧，我都系怀疑噶嘛。咁咧佢就唔介意咁样直接好怀疑佢咁样问好多问题。咁於是乎咧，就上去實地嗰度睇下拍有冇啲嘢拍啊，啲實景啊，甚至乎叫啲弟子上嚟試刀啊咁嗰啲嘢。咁今日都試咗刀俾我睇，咁我摸嗰把刀係真係嚟嘅，但係斬嗰個方法咧，我就覺得值得商榷。如果同時可以用翻同一個力度斬一個豬肉會點咧？咁我都覺得應該都冇事嘅。咁我亦都有同佢傾過呢樣嘢啦。咁有啲嘢又係啦，即係信則有。不信就唔信咁样嗰啲咯，咁于是乎咧，我哋咧今日其实12:30咧就已经去咗佢嗰度约咗去食饭嘅，因为聚旧，因为好多年冇见，咁同埋佢哥哥都我都系 friend 嚟嘅，咁一次过佢哥哥又喺港岛区嗰边一齐去嗰度，即系当 gathering 嘅，纯粹系，咁当然我咁样讲纯粹啊，最后梗系唔纯粹啦，因为试刀试几耐啫，试个零钟啫嘛，食埋饭啱啱落街想去。饮下午茶嘅时候，啱啱就2:30至3:00嗰个情况。咁咧，我要求佢咧就揸架车兜一个圈喺元朗，因为咧呢排成日睇新闻，成日睇一啲 Facebook、YouTube 嘅片段啊，见到何君尧啊喺度大摇大摆啊，成班人喺度好嚣张咁样打人啊，甚至乎嗰啲几条围村啲 location 啊咁样，我完全系冇印象噶啦已经。咁咧我就要求佢，不如你有车。车又行一转啦，或者车啊行一个游行路线睇下究竟变成点啦咁样，同埋啲铺头有冇开啊，即系各样嘅近况。啊，咁佢梗系拍心口车我去啦。咁咧一阵间有片俾大家睇嘅，咁我就招呼埋大家呢一转留言咧，我就可以去片就话俾听，话俾大家听咧，今日我去到见到好多人行街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咁大家瞓唔到我都理解嘅，真係。咁啊 ，Derek Lee， 你打咗出我嚟讲下咯。如果你唔想喺度讲，即系唔想吓亲你屋企人嘅话，即系大家都系嘅。即系如果想讲粗口咧，就即管用文字表达。咁啊 ，Siri 帮手代劳。尤其是有啲咧，即系道德捻，甚至乎讲粗口觉得面红嘅，咁啊，不妨借呢个机会咧，就用文字嚟表达下自己。 Why won't Tim 真的好嬲？黑警死全家 ，John beat M E， 佛山框我去了 ，Charles 那部我去完 啦。Sorry， 读咗啦。咁好多人都有去啦，我见到啊，系咯，一样咁多人，我觉得真系估都估唔到啊，因为咧，成个世界即系成个香港呢几日咧，都唱到话有南亚刀手啊。又話著灰色衫就大批購入啲 Uniqlo 嘅最平嗰款月下貨就係灰色嘅 T 啊咁樣，咁有好多 WhatsApp 我都聽過有唔少，起碼就算唔係有群組啊，人哋 forward 俾我咧，起碼都六七個唔同嘅 message 咧，就話今日咧就嗰啲派更加多人啦，又有崩牙區啦。有啲又專登，即係我琴日都 live 咧，我分析過嘅，即係派好多錢先得嘅，所以咧，我估計咧就機會極低，點知亦都好彩我估中啦，咁所以即係託賴啦，咁最兇殘同埋最暴力嘅咧，始終都係警察，啊又唔可以咁講喎，啲白衫都好暴力嘅，即係講緊今日，即係如果警察唔喺度干預或者。即係嗰啲人未必入到村嘅，咁所以今日見到好多情況咧，一一同大家講解一下。 Jan Hi 老探 ，Hello， 上日陪我哋六個朋友去咗。老沙你好探長 ，Hello 老沙 ，Why won't Tim 點瞓啊 John 被大肚婆都打，太愤怒了。Eklar 和警方有恃无恐，根本切实实滥用暴力。Cliff 朋友， 喂 ，Hello， 顺命瘦96 hello， 喂 ，Hello， 喺马伊列弹口。Bryson Chu message retracted。Eklar 和香港搞死咁，台湾好自为之，共产党能信？When a chilling high low time，我都有去行街，无啦啦不停放烟，好嬲！多谢你啊，9527，大家好，今日有去追星，买老婆饼，味道片企，听一阵分。Bryson Chu message retracted。 你听未听过你个名字 ？Hello， 大家好。 Kenny，Why Win Tam 屌你黑警老母死全家 ，Chesnable 反对通知书火上加油。 其实大家都即系其实示威者即系普通市民啦，唔好即系等于其实今时今日咧再讲示威者咧已经系冇乜意思噶啦，即系等于话网民咁样，而家边个市民唔上网噶咁样，即系而家差唔多咧。人人都是示威者噶啦，即系嗰啲行得走得，即系不满政府啦，唔好话示威者啦，即系一般嘅市民咧都已经好愤怒啊，去到一个临界点啦，同埋警察咧已经系差唔多变咗民兵一样啊，即系佢已经系唔系帮市民服务噶啦，已经净系为利益同埋为当权者同埋勾结黑社会，即系总之佢哋啲利益集团咧就成为一个民兵团咁样。即好似嗰啲索马里啊，自己有架车有啲枪，戴晒盔甲就系觉得自己系警察咁样。即我觉得，喂，条街有咁多人喺度，咁多人唔妥你，咁多你嘅政府部门嘅同事，咁多纪律部队都觉得你应该咁样做嘅，警察就偏偏别树一格。咁有好多人话韩战，即系讲紧香港电影啊，唔系韩国啊。咁我觉得都距离都唔远噶啦，因为。始终最大话事嗰啲人，即系林郑月娥啊，即系或者再高啲嗰啲，佢个老佢阿爷咁嗰啲都未曾出声，亦都未曾有一个意志去真真正正面对呢件事之前，呢、这个情况都唔会变嘅。咁啊，卢维聪讲咗啲嘢就系话，警察做磨心咁样，即系都意向都系咁样。咁下边嗰班牛屎嘅警察咧，元佐级以上嗰啲，即系好打得嗰啲警察咧。似乎有少少唔分裝閒啦，即係有四個警察嘅團體都發信去同阿張建宗講，話即係覺得佢道歉係錯嘅。喂，簡直冇大冇細，冇分裝閒，即係點樣管落去啊？即係覺得填不盡呢啲咁嘅旅遊條或者老江湖啊，真係好直接，即係句句到肉，就係話你係要撤回嗰、那個。送中条例同埋要炒差人啊，真係。即係如果你唔炒到嗰班而家好巴闭嗰班，总之有份联署嗰啲全部炒晒佢啦。即係我觉得纳税人保钱俾佢走啊都好过你咁样令到社会即係不知所谓。同埋一啲相对温和同埋比较接近市民嘅差人咪上位囉可以。其实你有眼睇㗎啦，头先我见到一条片呢我都觉得几破天荒嘅，因为以前差人咬住一个市民查身份证又好，或者拉佢都好，系咬住唔放，其他同事亦都唔会左右嗰个差人去查身份证，亦都会协助嘅，因为佢哋同袍嚟噶嘛。咁但系头先竟然有个现象发现咧，我系都罕见嘅，就系、是、有另即系嗰个女人一来好 bitchy 啦，凶狠到爆啦。住客你都查，人哋住喺楼上，走来睇下嘢，或者落 seven 买下嘢，你都查身份证，仲要好冇礼貌，即系学生晒咁样。咁竟然嗰个女士咧叫老公，呢、这个真系即系喺警察嘅角度系天方夜谭嘅。喂，叫你老公嚟呢度俾身份证人睇嘅，系咪先？以往大家嘅观念就系、是，甚至乎如果佢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喺普通嘅时日，唔係喺呢個時勢，差人查身份證，佢叫老公，仲要發曬爛渣咧，喺網上又俾人公審啊，又話佢呢個話佢會點樣形容咧？話潑婦啊咁樣，咁跟住竟然有另外一個警察咧，就走埋去叫嗰個警察勸開佢，就即係放翻嗰個女人走。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強力嘅啟示嚟嘅，相信警察。同埋警察之間喺警察內部咧， 都有好多警察唔想做衰人嘅，即系唔系人人想俾人指住个鼻嚟屌噶嘛，系咪？咁所以咯，我希望咧，即系成日叫黑警死全家嗰啲咧，我真系好唔恰当。因为老实讲，你应该俾多啲唔系黑警嘅警察咧，有机会面对市民嘅时候，表现下佢哋唔系黑警嘅一面啊，同埋兼夹，即系我觉得大家应该即系用啲压力咧，就令到警察系会改革啦，即系嗰啲嗰四，尤其是嗰四个有份出信俾张献忠嘅嗰几个警察嘅协会咧，就要揾翻佢哋嗰啲起草呢啲信嗰啲人炒捻咗佢，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开心咯，同埋还一啲唔系黑警嘅警察一个公道咯，我觉得应该虽然。好多都系黑警，即系好多都系有恃无恐。但我今日见到个画面咧，其实佢帮翻，即系令到警察，即系有个另外一个希望啦。我相信，同埋而家你见到连警察都有啲匿名嘅不满佢嗰啲黑社会包庇，因为人人都睇到嗰啲视频，唔好讲视频，人人都睇紧嗰啲 video， 人人都睇紧嗰啲。即系好似方东升嗰、那个国家级任务，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真系笑到扑街！即系大家应该睇下最乖拍档咧，佢真系我谂嗰啲牛屎飞同埋嗰啲警察咧，即系睇完真系兴到爆炸。但我咧头先系借佢嚟有两分钟嘅开心，即系又笑咗出嚟。因为今日咧成日都喺街度游走咧，同埋又要即系其实我同埋阿监制咧一齐去探嗰位朋友，我哋其实。经历过好多次催泪弹嗰啲，我完全一啲都唔惊嘅。同埋我哋嗰个距离感系好强嘅，即系知道应该走几快走几慢，即系确保自己冇事走得甩。但系佢哋咧熬底熬到咧撕晒列车咁样啊，即系惊到即系逃亡咁样。咁我觉得冇办法啦，即系佢哋又好难怪佢嘅，因为冇乜几可有呢啲咁嘅经验。咁所以咧今日系相对比较攰嘅。 Derek Lee 真系屌鸠佢老母，无啦啦就催泪弹，黐鸠线，成日往开我靓奶面，唔系话冇警力咩？老沙屌，槟拿区嗰段嘢喺微信放出嚟，仲要简体字，搵鬼信咩？再俾多谢呢班抗争者为上个礼拜俾人打嘅市民出一啖气。Step Two 是如果我哋都唔去行下，住响元朗啲人点算？我哋呢啲就行一阵。元朗啲街坊日日都喺嗰度行。 喂，咁我想知道咧，九七廿四呢度里面有冇元朗嘅朋友啊？有啊，打个招呼啊 ，say 个 hi 啊！即系我哋呢度好多人都系 support 你哋嗰个社区啊。咁但系今日我游历嗰个元朗嗰个经历咧，即系我有啲睇法嘅，对元朗人。 黄燕群港独，你也可以开坦克啊！哪有你今日咁多警力嘅？益啦，我唔系叫错佢哋黑警。黄燕群，中国共产党万岁！李素凯废青老人都打，太可气了。益啦，警黑一家亲。Step Two 是为极权服务。黄燕群废青，真辣鸡，来跟我单挑呀！我现在在沙田。Jeff Kai 今晚班示威者都几癫。Anti Car 废青不得好死。老沙 D 五无以为用槟牙区吓到香港人，我谂佢哋唔识分槟牙区系澳门定香港人。 系，同埋佢哋好 confused 嘅，因为槟牙区整翻只牙啦，已经。啊，同埋今日阿监制见到咧，我早排咪整咗个警同埋黑系 merge 咗一个字嘅，即系好似个惊字嗰个咧。咁啊监制及到有人嘅自己制造嘅示威牌系有呢个字，我睇唔到添。 It now 警黑一家亲 ，Step Two 是为极权服务。 系，冇错。 Jeff Kai 今晚班示威者都几癫、，Anti Car 废青不得好死。 啊，呢啲人真系老沙， 老沙 D 五无以为用槟牙区。 拉胡香港人就被人话勾结外国势力，政府就勾结黑社会同事共，以警黑作打手空残地扭打普通市民 step pussy 傻鸠。元朗独立咗啦，仲港独 ，Lil Po 迟来的霹雳呀， 探探探 上长长 ，Alan 唱有冇人知入西铁站个乌镇系清场定系咩？用咩籍口入去？ 嗱，我头先睇咗少少记者会咧，佢就话有人掟有人掟灭火筒落去，所以咧警察就上嚟拉人或者上嚟控制呢个场面。咁我唔喺現場噶啦，已經走咗啦。咁我但我見到有個應該係 RTHK 有個角度咧都好清楚咧，其實係見到嗰示威者咧就喺地鐵站咧就掹條喉，就啡啲水落去操緊過嚟嗰幾十個黑警，咁有盾牌長盾嗰啲，咁咧射到佢哋，佢唔知點解，佢冇理由唔知嗰啲水喉射出嚟嗰啲係咩水啦，冇理由水喉會射強水噶嘛，係咪？咁唔知点解咧，嗰啲警察见到啲水都企喺度唔行嘅，即系惊得滞嘅。咁于是乎咧，就即刻 call 人就上去，可能讲大咗又话人掟嘅，唔知啊，即系可能有人掟个镜头睇唔到，但我就完全睇唔到有人掟灭火筒落去，我就系见到有人啡水啫。咁于是乎咧，都唔够一分钟咧，就飙得黑警上嚟，无差别系咁拗，拗到啲人爆晒光咁样，即系所以好恐怖啊！呢啲场面。咁你话嗰啲人都几癫呢，我谂相信佢哋都留住新界人嘅基因㗎，即係可能好多都係新界人嘅后裔嚟嘅都唔定㗎，我觉得。因为今次嗰班僆呢，我怀疑佢哋唔係一啲牛屎飞，甚至乎唔係一啲做低下工作嘅人嚟嘅。点解咁讲呢，即係唔係 stereotype。因为见到好多前线呢，同埋好多后生嗰啲嗰啲 black block 冲晒出嚟嗰啲人呢，佢啲身形极好㗎。即係就蜘蛛俠咁嘅好多都，因為佢哋住嘅地方可能有個 club 可以做 gym 啦，即係啲人係全部都好 fit 同埋好有體力同埋好矯捷嘅，咁所以今晚啲人好癲咧，係同個成分有關咯，我認為係。 伊拉胡香港人就被人話勾結外國。 你又讀咗添？啊，係呢、這個 OK。 Gregory 解放军入城系就早，香港望也要你中共掂尸底，世界一定制裁你，自己知自己事，四处倒闭潮，看你挨到几耐。Ultraman 数九十六挥舞，跟奶来群殴吧。我在51区恭候，忙嘅有人翻不出来坐飞机，连大飞都跨越不了大海。 嗯，即系所以咧，而家即系嗱，大家。忍耐一下，即係我直头傾都唔同你，即係我直头直接叮啊，即係千祈唔好话我残酷啊，即係总之我见到唔对路啊叮啊，即係唔好嘥板位啊，同埋佢哋嗰啲水平太低啊，即係仲係流于谩骂嘅阶段啦，咁所以完全冇意思啊，成日都有仲讲 CIA， 你要呢啲咁嘅陈正心呢类咁嘅水平，唉，冇嘢讲啊真係。即系冇心情去玩啊！今日我唔系成日都咁好能量可以同佢讲道理。 丁 Cricket 普通市民拿欺负老人，拿铁枝戴口罩做咩料？普通市民自制烟雾弹，厉害了 ！Black 茶道 ，Alt 47 Q 线吹弹直射记者。 系、哦，兜头中咗个头盔，个头盔系大陆做嘅，穿埋扑你个街。 原理东方星不是方东星、 oh, okay, 东方星 XDD 这个呢他问东西 我又给他讲一讲 张大大兄殖民期间你们香港有自由你们能随便上街游行 现在可以了你真不能吃东西的一向都游得行的啦是六七的时候游到放炸弹才被人拉的嘛你是傻的都是被左仔累死的好了够了你我已经给足面了 Alex 春飞发集会 White Chan 支持警察 LS Young 探长 你好，近期才开始留意你的频道， 哦，多 我每星期都紧跟事情发展，心情是越睇越各类，好似睇唔到有机会突破。 系，即系我觉得而家仲系拗嘅，即系讲撑警嗰啲咧，即系已经唔系意识形态或者政见嘅问题啦。我觉得呢啲系冇血性嘅呢啲人。咁所以咧，我今日能量比较低，所以咧我就唔会招呼佢嘅。搵日啦，搵日你再嚟啊。 And are you Lihi? 喂 ，Hello。 Perinch 嘅男友，基拉泰和十个差佬九个正扑街。 系，都系嘅，即系呢个比例都唔系话好夸张啊。因为佢哋里面咧，即系有啲唔系好用脑嗰啲咧，就会好容易俾佢哋嗰个气氛或者有啲有心嘅人去洗脑啦，因为佢即系中共对于佢啲马仔咧系好紧要，尤其是有权力嗰啲咧，因为佢共匪嚟噶嘛，即系佢唔系识好多去管理嘅常识咧，或者嘅学识，或者唔想去识啦，咁就用一啲一碌棍或者一个萝卜，即系威逼利诱咁样是哪一样，或者两样都有。咁威逼同埋利诱之外咧，佢似乎咩都唔识嘅，咁所以咧警察。对共匪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或者很重要的机构或者很重要的左右手。所以很明显呢你见到呢今时今日呢即是很明显所有的纪律部队之中是警察特别嚣张的。其他呢他们本身都觉得自己是市民来的。所以就造成今日的情况咯即是这个其实梗的啦。哇怎么这么夜都这么多人的黐咗线。我想很多是那些精神有问题嗰人入咗嚟，因为佢哋食咗懵仔丸咧，个体能即系用唔到咁多体力啦，又比较难瞓得着，就同我哋呢个 situation 有少少唔同。哇，令到好嘥时间要拣啊 ！Alex Sal，Good morning， 喂 ，Hello， 请我住元朗四十年。 哦 ，OK， 阿 Tom Sal 都系住元朗嘅。 石林汪是黄燕群，请来 汪 有咩问题可以问我。 啊 ，OK， 好啊。咁我一阵间对元朗有啲睇法啦，或者有啲见识啦，唔系见 识系啊，女， 即系有啲见闻啦，唔系见识。 见识系啊， 喂 ，Hello， 弟弟， 多谢你啊，9527朋友全元朗围村隔离，下午出去买老婆饼，黄昏时班向克尔峰村一带唔俾人出入。朋友今晚翻唔到屋企， 可以封村咁巴闭。 今天港费看到港警跑的那叫一个快。Selin Wong here and this car then are you 21号就话冇警力。 系咯，即系呢啲你点讲？点讲得通噶？其实我唔知呢位 Mark Two 系讲咩噶 ，Mark Lee 啊，看见警跑的叫那一决嘢，唔知得乜鸠。你写埋啲字都唔知讲乜嘅。 Chris 会何必呢玩到咁大？ 玩到咁大，其实玩到咁大系警察玩到咁大嘅啫。冇警察，佢哋有咩玩啫？冇嘢玩噶。可能你讲林郑系嘛 ？And are you 李克森冇事就为埋手身 ？Chris 会直播好多人用灭火筒喷嘢。Notley 港费说不清楚，政府很多项目都是发福利的，这群沙雕去搞政府搞立法会，到时候政府 得，唔捻住讲乜鸠啦，总之。 Perry Sham 佢哋系保卫队。行护卫晚晚都嚟，诶，去射水没问题。维护治安加警察就叫黑警。Chris 会顶军帽，见到好无语。83年款 ，And are you 李汉文咁唔想回应市民，咪唔好答记者咯，串串公咁。 哦，因为有好多嗰啲傻人噶嘛。嗱，老实讲，我今日咧，叮走嗰啲人仲多过你哋嘅留言啊，谂下几恐怖啊！ And are you 李汉行户又有重要资料来了。 系啊， 冇错。Michelle 峰，我是元朗人， 平 时打算搬出元朗。 即系我系你，我都会搬出元朗咯。 黎比达今日人民力量用咗你讲个字做手牌。 哦，原来就系佢。嗰个唔系我讲个字，我整嘅直头系。 即系我砌嘅，就唔我写，我砌出嚟嘅。 是围墙最痛，一定系中共，而家就同你滥炒。 系咯。 And I will 想自尽，夜里因为香港警察最克制，不会打记者，所以记者才会那么嚣张，每次都挡在中间。 呢啲唔捻知咩人嚟啊！真系，系咪盲嘅咧？明明睇到记者都俾人打嘅。即系所以你对住呢啲人咧，真系哭笑不得嘅，真系。 The man, the chili so sad。 嗯，大家都觉得系咁啦。 个个都希明天全世界都会报道内地公安侵入香港搞乱示威。 哦，咁啊，嗰个玩交嘅嘢咧，梗系唔会示威者做噶啦，即系我认为。即系其实你香港真系好多板块嘅，即系想乱嘅又有人俾钱，即系想挑拨两边嘅又有人俾钱，因为有人俾钱嗰啲咧，佢都系一个建制派嘅板块嚟造成一啲矛盾，因为其实里面嗰啲利益关系真系乱到扑街嘅，即系其实而家入咗政府做咗行政会，甚至乎做一个细细嘅区议员。只要你靠拢政府嘅咧，你着数真系多到扑街嘅，即系成日讲嚟讲去一样嘢已经吓死你，即系讲紧买个垃圾桶可以 mark up 11倍嘅，系买全港买几万个嘅，每个系赚17000几蚊嘅，即系净系一个区议员，自己个区都可以咁样 mark up 法，又可以批到拨款嘅。喂，咁大家都系亲建制嘅，输咗嗰个唔系好兴先。咁你做好多嘢整乱嘅社会，又要重新洗牌，又要自己插啲桩落去，又要揾啲扮独立嘅议员，咪走去呃票咯。即系其实玩呢啲嘢，即系我哋呢啲香港住咁多年嘅，睇通透晒。但可惜咧，就好多人咩都唔理嗰啲咧，即系俾你累死嘅。其实香港 ，Derek Lee 探长做得好， 做咩咧？冇乜做。 咩叫言论自由？又话要民主？你哋嘅所谓民主就你哋嘅嘢做， 屌根本你都唔捻系人嚟噶嘛，即系你冇人嗰个水平，咁我使乜同你倾啊 ？Tom Workout 在香港当警察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Liam Liu 张大大真系典型被洗脑嘅例子。97前系无自由游记噶，继续相信啦 ，Goldie 67留力明天吧。John 其实工联会先至系炸弹专家 ，Stepus 系人性良知问题。 系啊，冇错。 Stepus 梗系工联会先系暴动权威。YY 文化大革命后，个个都没人性。C 企刚回家，今天做乜咁多警察？21号个晚有洗架，身又冇人顶佢。 喂，咪就系咯，即系呢啲嘢大家都睇到啊。虽然阿妈系女人嚟噶啦，即系入侵嚟呢度咧，大家都觉得系咁。唔信嗰啲咧，即系例如我而家读紧呢啲呢类咧，或者我钉咗扯嗰啲咧，佢明明见到，佢都系又唔知点解又觉得冇嘢噶。即系啲任打咧，嗰啲市民翻屋企都俾人打，大老婆俾人打嗰啲咧，又觉得冇嘢噶，好得意。 相信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更是中国人的香港。六港一家亲，有事好商量。 喂，真系唔好意思啊，双双，你可能有咁嘅经历，或者你有咁嘅体验啦，但我绝对冇嘅。大陆同我系完全冇瓜葛嘅。我老豆系国民党嘅人嚟嘅，佢落咗嚟香港先生我嘅。我从来都系读香港嘅书嘅，我从来都系殖民地长大嘅。咁我冇回乡证嘅。咁我点样同你一家亲呢？请问你哋写嘅简体字，我写嘅正体字，咁有咩瓜葛呢？咩叫一家亲呢？唔系话我哋嗰阵时华东水灾走去捐个钱就当咗系认亲认戚系嘛？屌你，即系你咁样讲呢，我谂你真系又唔识历史啦，都冇嘢讲噶啦，即系姑且你都系好善良嘅，咁多谢你留言先啦。 And I will 白色三手持木棍都冇拉，啲港媒报徒一场戏。When someone at Black 查几时得闲上嚟做嘉宾 ？Why man 衰去要出声唔出声当系嘛？ 咩话？去要出声唔出声当系唔知你讲乜啦？对唔住。嗱，虽然咧呢、這个都费事嘥时间啦。 水平问题啊，完全唔系你哋嘅政治倾向问题啊。喂，今晚你冇咩做咩？点解咁多人入嚟赚五毫嘅？点解？嗱，虽然有啲人就未必系五毫嘅，咁但系佢哋好得闲喎，似乎系咪冇乜人 live 咧？今日我唔怪得知啦，而家升六百几。总之咧，印象中咧，过咗四百、三百零咧，就已经好多呢啲恐怖袭击噶啦。啊，呢个值得读。 Leo 向仲话自己中国人强大有文化的民族就未能写残章子啦，做个有质素中国人就写繁体字出雷屌。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都唔知点解你好意思咧，即系写残体字就走嚟香港嗰度喺度巴巴闭闭咁样发表你嗰啲咁嘅井底嘅慧论啦，即系我哋香港人见嘢多过你啦，即系。即系我哋唔系话睇小你啊，事实上你读下历史啦，点解你上网都要翻墙啦？即系你检讨下呢样嘢，你先出声啦，懒叻。 是还请快啲出解放军啦！而家就系唔怕中共。 咁代价好大嘅，就唔会唔怕嘅。但系问题系嗰值唔值得同佢练嘅啫。即系如果好多人觉得值得嘅，死一半人又点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个后果系点噶啦。即系大家真系我成日鼓励大家睇一出戏咧，就叫塞德克巴莱啊！即系我觉得香港就系步向呢个台湾嘅古代，即系连国民党都未去台湾嘅时候发生紧嘅历史咧，大陆人啊梗系唔会知啦。咁但系有套戏已经拍咗啦，非常之启发性好强。 时威控探长及大家好。 喂 ，Hello， 你好。 乃克王好多五毛入咗嚟，讲嚟讲去三幅地，好烦。 系喎、哦，呢、哦位咩啊？ 长涛现在香港发展到这样的抗争地步，都是源于中央北京破坏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港人高度自治。 唉，呢、這个呢度多数人都知噶啦，系俾我叮咗啲人唔知嘅啫。 伊拉克欠债系 GDP 300%。修德皮拉第二经济体吹水就来，说声狂最衰系曾伟雄话你哋冇做错，之后就越来越霸道，不依警例，不守法。Step Plus 第二大经济体又系发展中国家都荒鸠谋。 系啊，即系呢啲咁捻冇诚信咧，同埋咁捻鸠噏嘅政权咧，即系系一啲傻嘅人，同埋一啲智商或者。常识好低嘅人咧，先至会崇拜，先至会追，即系先至好似头先嗰啲咁，即系喺度咁巴闭咁嚣张啊！即系如果我系你啊，我谦虚，我谦虚啲，听下人哋讲啲乜啦，听香港人讲啲乜啦，即系食盐多你食米啦。香港二百几年，你得几廿年喺度几吉噶？不过未必识听我啲话嘅，老实讲。 It la 胡谦泽。 OK， 喂，哇，仲有啊，我阅读晒，可以播得片添。不过系几干扰我做 live 嘅，老实讲，但我唔会因为你哋，因为我辛苦，或者因为大家觉得有 dead air 而唔嚟九七廿四啩，我谂，因为 dead air 就嚟自我要拣嗰啲嘢嚟读。 说声狂最衰系曾伟雄话你哋冇 做。得呢个得。 李卓佩而家会唔会系派系斗争？李雅克当 派系斗争？你话警察里面，我觉得系良心同埋良薄嘅斗争啊！即系有啲人好冇同理心，同埋一啲完全系唔分是非黑白嘅，同埋一啲有同理心嘅人嘅斗争啊！即系我谂派系超越咗派系噶啦，即系良知嘅斗争嚟噶，我觉得而家开始系。即系你一错再错，原本警总即系曾伟雄唔系罗伟聪已经开始有啲软化嘅情况咧，曾伟雄就走出嚟喺度指指点点指手画脚，即系破坏晒成件事。咁但系曾伟雄系点样嚟嘅咧？就系因为人哋俾咗个狗饼佢，佢咪即刻恃住有个狗饼喺度指点紧而家做紧一哥嗰个 个在任嗰个咯，即系嗱，大家睇到噶，其实早排就系咁啦，即系人哋处理紧一啲棘手嘅问题嘅时候，佢无端端就走去驳，俾人驳个麦，或者专登走出嚟揾记者讲一讲，即系你知唔知自己咩身份嚟嘅咧？你自己食咗狗饼啦，已经，你唔好搞人哋真系正正经经做紧嘢嗰个人啦。即系我相信，就算本质上咧，卢伟聪都冇阿秃鹰咁贱格下流啊。原因就系秃鹰曾经做卧底啦，学晒嗰啲黑社会啲嘢啦，毒贩嗰啲嘢啦，咁咪用翻呢啲咁嘅佢嘅街头智慧嚟做啲好毒好贱格嘅嘢咯。咁所以我觉得曾伟雄头先嗰位朋友讲得啱啊，绝对系今日警察有咁嚣张咧，同佢真系绝对有关。佢冇做警，冇做一哥都影响到啊！你谂下几大镬？因为嗰原助级协会嗰啲年纪嘅警察咧，全部都听佢支笛噶嘛。因为之前嗰啲又话人哋 sorry sir 啊，邓景成嗰啲，其实跟警民关系最好嘅时候嚟嘅嗰阵时系。 陈地主11:30就入咗去，不过买完老婆饼就翻咗屋企。 Oh, okay. 全世界冇人中意中共。Why Winter C N N 已报 Ivan Liao 奉劝国下自省其身。陈地主有集妻换咗白衫同灰衫。 系，哦系啊，呢位 Ivan Liao 就真系好笑啦。咁边个唔使啊？你讲啲嘢嘥气。 Jill Fujin 港独必死，韦信宏本来觉得黑警迟早会打死我哋，但而家觉得第一个死嘅应该会系记者。Annie 中共要钱就唔理其他。Gregory 其实比较咁多次，今日比较形式上成功。原来分散战士到处有翻金上下人，西警即有破绽，其中有处有警退后几件扑街，证明分散有用。 我觉得嗱，如果你问我咧，我赞唔赞成嗰啲人咁样做咧？即系我其实我唔敢讲赞唔赞成嘅，即系佢哋自己，即系讲嚟讲去，都系自己知道个后果系点嘅时候咧，就即系自由意志啦。因为你俾人驳，俾人拉，你嘅代价你知道就得噶啦。咁我就唔会因此觉得你害咗我，你哋即系因为好多人咧，我仲听到啊，今日都即系好多朋友或者一啲。唔识嘅人都喺度讲咧，尤其是啲人喺挥舞美国旗啊咁样，即系就觉得咧，即系我所谓同路人就俾你累死啦，你咁样激嬲咗啊，你就扑街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嘅谂法已经升华咗少少啊，即系谂多一层，即系谂紧究竟嗰啲人做嘅嘢同埋我做嘅嘢唔同，咁系咪要人哋要跟我嘅做法咧？尤其是啲老气横秋、老屎忽咧，或者啲社运嘅专家讲嘅嘢咧？嗰啲人系咪要听咧？又或者会唔会听咧？因为大家冇人代表到自己嘅时候，佢嘅刑责或者佢嘅生命，佢都系自己负责嘅时候。因为大家都系为呢个大蓝图去做一啲嘢啫嘛。边个策略啱，边个策略唔啱，我觉得好系本来系我谂唔通呢样嘢嘅。但系今日谂通咗咧，就系、是、究竟你企喺抗争者，企喺将来，企喺自己追求啲乜嘢嗰个原则嗰边啦，亦或企喺当权者或者施弱者，即系权力嗰边，中唔中意见到啲咁嘅嘢啊？即系举个例，即系话哇，你挥舞啲美国旗啊、英国旗啊，嗱，大陆嗰啲人咧，永远咧都系企喺皇帝嗰边谂嘅。咁但系原来香港人都系嘅，即系好多人咧就担心，喂，你咁样做咧会累死成车人噶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叫人唔好咁样做。但系累唔累死成车人咧，唔系你讲个经验系代表将来会发生咩事噶嘛？同埋，既然大家都一条船，即系好及大家咁感性，又见到啲细路仔俾人打又喊又嗰啲，即系大家唔好咁伪善啦。即系当你见到呢啲嘅时候，你只可以尊重佢嘅选择咯。即系你话佢系咪鬼嘅？当然我亦都成日讲咧，即系你唔切割唔性，唔好分化，就唔系代表冇鬼嘅。咁但系我觉得而家香港人咧，即系嗰个要求咧已经低到咧，系你话我系鬼我都唔介意，你话我做咩我都唔介意，你话你话黎智英收美国佬钱佢都唔介意，我就系去美国啊你吹啊，即系大家去到呢个咁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唔好再讲呢啲，喂你咁样激嬲佢啊，你仲扑街啊，即系等于我一早已经发现阿黄毓民有问题嘅时候咧，就成日都系反对台独，咁你唔系追求紧。 国家有尊严嘅咩？你唔系追求紧有民主自由，不容干预嘅咩？咁但系点解你同时间又觉得台独要反咧，或者港独又要反咧？咁样即系嗰啲系唔同嘅人嘅诉求嚟噶嘛？假若有咗民主自由，有民主选举嘅时候，有啲有啲港独嘅票嘅，即系可能全香港有25% 啲后生都希望港独嘅，咁咪拎上去倾咯。所有嘢都系倾啫嘛，譬如。加泰隆尼亞又係可以公投自己屬唔屬於西班牙，英國又可以選擇脱唔脱歐。喂，呢啲先係文明嘅世界，香港人就係食呢一套啊嘛。問題係，咁我好相信，就算如果鄭松泰唔係嗰個黨咧，即係以前嗰個咩啊？即係總之港獨派咯，噏唔出突然間，即係青年新政啊嗰啲，佢幾嗰班人佢嘅選票全部都係想港獨。咁上到个立法会度，咪投票咯，公投咯。我相信佢暂时都系赢唔到，通过唔到嘅。即系作为一个有信心嘅政权咧，系俾佢哋咁样做，你又唔使担心噶。因为佢哋就系真正嘅持份者，佢真系手中有票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既然系同行，大家都系争取民主自由嘅人，应该从呢个角度谂下咯，即系我都未必啱，但系我谂到一啲新嘅角度，想同大家分享啫。就系、是、你究竟企喺个当权者中唔中意听到而衡量紧你嘅行为啊？亦或你净系为自己嘅国民嘅人民，或者为自己嗰个族群，或者为香港人嗰个同样嘅价值同埋嗰个身份认同而去考虑呢？我觉得呢个可以。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想想。 李卓背景队是梁振英果派，现在还串七七地说张建宗不代表我，很明显上头不是现在既特区内部既拉太和他们从停留在原始人阶段，不要用脑，政见不同就可以拿着架生通街 fit。 是啊、哦、那些收钱的架生通街 fit 那些 一捞咪成日话港独，冇人话要毒人，系啲扑街佬屈出嚟。 嗯，咁都唔系嘅，又事实上真系好多人想港独嘅。咁但系问题是港独佢唔话，即系讲系一个主张啫嘛。咁系又点啫？我可以我有咁嘅主张，唔得嘅咩？我有咁嘅能力咩？即系我听到有啲人咧成日耻笑嗰啲港独，即系譬如陈云嗰啲成日话咩城邦制啊。即系我觉得你耻笑佢可以嘅，因为你冇军队冇成。即是你今天不够人强，你被人耻笑是正常的。但是你笑笑一下，万一他真的有军队的时候，你才担心港独啦。即是你什么担心啫？即是陈云这些废佬，即是讲一下，或者他一个去 inspire 到啲后生仔想自己的将来，我都是错不晒的，虽然他真的癫的。 时坏红锤乜收皮啦，个个换狗男师不够人讲都是那句扑街 Matis 啦。齐白，请问开始咗几耐？啱啱入嚟， 笑 笑港独可以和平游行。今天我看直播几个小时，里面呈现的全部是暴力，拿铁棍袭警。铁铁王真系好嬲，无差别咁打市民，唔知道可以做咩？永日长现在警局落闸系常态。铁铁王开始咗33分钟 ，Rainbow Wing 探长好慢事小心。Alan Fung 如果我真系清场，咁都勉强系个藉口。如果系要捉灭火筒嗰个人，点解要入站内面人就打？ 系咯，喂我咧，原来系啊 ，sorry， 唔记得斟水饮啊，大家俾少少时间，同埋希望大家咧唔好再采嗰啲人啦。即系我都知咧，好难忍嘅，因为嗰啲人嘅水平太低，又要喺度下板位咧，即系搞到我成日要拣嘢咧。咁所以我喺大家留言啦，即系讲下发表下个想讲粗口，就打两个粗口字出嚟啦。 即係而家其實警察咧，佢哋麻即係麻醉自己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即係釘蟹咯。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即係人哋即係而家冇人中意警察嘅，真係除咗啲傻嘅人咧，即係我頭先講嗰樣咧，即係啲冇良心、冇同理心嘅人咧，先至會撐警嘅啫。所以咧，直頭唔使同佢講政治主張噶啦。即係你係低下到呢個層面嘅時候，我覺得警察就係靠呢啲人去令自己有信心。諗下幾咁可悲啊！即係你估警察一個正正常常讀過大學仔去做警察嘅，喂，見到撐警嗰啲人係咁嘅水平，哇！我係佢咧，我真係抑鬱到跳樓啊！真係，即係俾佢害撚死啊！哇！拎一千萬出嚟叫你做埋一啲喇喳嘢，拎一千萬出嚟捐俾嗰啲咩援助級咩福利協會咁嗰類。喂，靠你呢啲人令到你先夠膽出嚟行街嘅。喂，真係唔該你啦。假若你有警察聽緊我講話，警察家屬聽緊我講，我相信有啲唔係五毛，可能警察家屬。喂，你真係諗下啦，撐你哋嗰啲係咩人嚟㗎究竟？即係冇個正常㗎，真係。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屋企人或者你老公係一個正常好仔，又 smart 又靚仔又識做嘢，你真係不如叫佢咧搞個另外一啲工會，或者用匿名信咩方法都好，嚟令到你做警察，令到市民中意啊！你咁樣即係嗱，好老實，你自己唔好呃自己啊！即係你見到撐警嗰啲係咩人咧？即係唔好話你識唔識佢啊！你睇個樣啊，你都知佢係咩人啦、啊。捐錢俾你嗰啲係咩人，你都知啦，係嘛？即係其實你唔使同我交代嘅，亦都唔使同我拗嘅。即係有時有啲嘢用個心去判斷咧，我諗你自己有答案嘅，真係即係用心良苦咁樣同你講，即係我唔費同你鬧交啊！即係其實本身我哋又唔係敵人嚟嘅，但係問題就係而家變成咁樣咧，大家都唔想見到你又好痛苦，日日即係警察出到去俾人屌老母，兜兜面鬧咁樣，有乜謂咧？諗下個源頭先啦，不如。 Rainbow and 探长好万事小心、 嗯、 Alan Chung 如果我最系清场、 啊、OK 读咗啦 DD 果 D 朱开真系好捻烦唔 care me 我睇直播系示威者挑衅警察 睇下你睇咩台啦老实讲即系睇无线咁咪专系影嗰啲镜头咯咁其实唔系挑衅呢啲就系、是、即系示威嘅时候即系你，即系其实我又唔话得你错晒嘅。我觉得每次和平示威之后咧，之所以有咁嘅情况发生咧，当然有啲牛精仔一定要发泄咗佢嘅冤屈气啦。咁二来咧就系、是、啲警察都系牛精，咁加埋就实出事噶啦。咁譬如琴日机场，你又唔见有啲事发生，因为机场一个警察都冇噶嘛。即系你连呢啲分析能力都冇咧，即系难怪你又觉得嗰啲人系暴徒嘅。因为你分析能力不够嘛，同埋偏睇偏听嘛。 John B. 邻国嘅人最中意拉关系。Perry Sham 今晚咁多帽，黎比达今年区议会选举一定要踢走建制派。2020平安归来。Castro Y.W. 担心明天游行完，元朗站又有白衣人打人。Derek Lee 过去两个月，我公司蓝丝啲同事。是咁搞事，搞啲黄丝啲同事。我系 head of HR， 我真系忍咗佢哋好耐。如果我唔系 HR， 我真系拍台子勾住啲蓝丝嚟闹，真系公司不分层地住出面冇直播。 出面冇直播即系咩意思啊？咁啊 ，Derek， 你系 head of HR， 你咪起晒佢哋底咯，可以，所有嘢都俾你知道晒。咁你其实可以做好多嘢噶。 BBQ 大陸當香港是老襯 Anayuli 大陸人成日話民族意識又敢崇拜外來馬克思主義仲有要跟住的子太之子通鑑計毛主席搞暴力武力推翻政府安9999億9999萬9999 Wolf 谢霆锋警察是保护市民，不是要你们开枪攻击啲市民。枪歪旺五无选择性失明，间歇性失聪。When a chun 今晚警察入西铁站打人，同上次薄衫打人有咩分别？ 哦，有嘅，其实警察打人系冇咁凶狠嘅，因为警察怕俾你影到嘅都，即系相对啊，即系我唔系话帮警察，其实相对嚟讲，警察打人系克制少少嘅，比嗰啲白衫。 Gold 67果 D 五毛账户 click 入去 D 人名冇浏览过频道噶，1010 Derek 水平系一个关系，最重要系一个俾咗人洗脑嘅思想。CY 控打到个女社工瞓低唔识喐，黑警呢个名都唔啱用了，叫魔警啦。佢老母 BB 全依家后生出雷发声。成班死咗仔就癫，随行如影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wing hong mac， 不五毫已减到三毫，所以要密做。冯向明明见住白衫打普通市民都觉得冇问题，森美早几日解释点解世界仲有咁多人信地平说嘅原因，仲变我哋要滥炒。曼才赠中共今个月特别聘用了大陆5000个五毛打手在民主江台留言。Teddy Wong 挂住讲，唔记得同探长 say hello。 喂 ，hello。 Jeff Rogan message。 喂，曼才聪，你点知嘅呢啲消息？即系揾咗5000个大陆五毛嚟香港网台做留言，我想知你点解会知道。 Staples 套戏好睇，日治时代台湾山地人反抗上集好睇，下集个美太梦幻 LS 生快啲睇片啊，唔该。 哦 ，OK， 其实下集佢唔系梦幻，即系只不过讲翻佢哋嗰个民族咧，即系关于彩虹桥嘅故事俾你听啫。因为佢系全部都传说口传嘅嘢咧，即系比较抽象啲。咁我觉得最精彩就系咧。佢啲女人咧集体自杀嗰场咧，真系睇到我想喊啊！好悲壮啊！即系影响到个人嘅性格，即系可能潜藏咗啲，即系好似佢第二代嗰个仔咧，即系做咗日本差人嗰个仔咧，佢个 DNA 始终都系属于山地人山包嘅民族 DNA。哇！真系大家真系好推荐睇《坐得黑巴来》。 Black Chat 探长。你叫50 cents 睇历史，但佢哋睇到嘅历史唔保证系我哋知道嘅咁喎。CY 控五毛蓝丝净系识话人哋唔讲民主，你哋识出乜嘢叫民主？识屎啦 ！B B B B B B B B 做咗100几年狗 ，Y Y 启示录，请问行至第几章？行义的有福了 ，B B B B B B B B， 垃圾片那要列解放军个名好讽刺，老沙721单嘢正正就反映咗黑警嘅思想仲停留响磊落年代，以为市民会怕咗佢哋，要求佢哋出嚟维持治安。今时今日香港人系唔会怕，仲会全部出嚟屌七黑警，搵信望大家帮手 report， 咁探长唔使咁得咁辛苦。Carrots Y 控猫死人何妖又话杀无赦又话片甲不留，今日俾人踩翼，条扑街仲唔出嚟讲两句？18指教你们一招，叫飞机机长联名抗议就有效了。中共最怕这个，笑笑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将那要列陈同街出策个日一定人山人海认识佢。Jail fusion was hidden by stage two。CY 控魔警无得救，连政务司都要向你哋道歉，已经超咗18指你们。六向佢哋内陆人所谓自由民主既定义，同我哋香港要真民主自由既定义好大分别，所以佢哋识条捻。 嗯，所以大家都唔好谈论佢啦。嗱，我尽量都即刻叮走佢啦。 L.S. 有卢伟聪可能已经让咗位俾邓伟雄，赖元儿哥同香黑关系密切，比佢11月上任仲死多热钱。Thomas W. 黑龙小队跟白衣人般打人头破血流。 趁地主因为连灯吹鸡十二点入到去，所以我十一点三十入到去。不过有人叫我走先有心就得，所以买完老婆饼就走四点左右翻到嚟，先知咁大单。 从 小首先，屯门麒麟围拉咗几只牛屎飞，我住过系恶人谷嚟噶。再者，何妖被掘墓的良田村，以前我又住过佢嗰座山上面，日日出入，村民的确好捻八卦，劲捻串，又恶霸，交尖孖碌。最后我响今日上街嗰度翻工。 OK， 哇，其实如果你讲到良田村嗰啲居民咁八卦咧，其实外人都几难做到嘢嘅，系咪咧？死啦！鸠之孖碌嗰度喺边咧？睇唔到添。鸠之孖碌好亲切啊！呢啲即系纯本地香港话嚟啊。大陆人咧，唔知道知唔知咩叫鸠之孖碌嘅咧？麒麟围有个地方叫做，听未听过？ 时坏控两个星期分别是黑社会在车站打市民，同埋黑警在车站打市民。佢老母今日打市民几多人？扑街乜柒到爆！喺哪里差馆拉闸有生之年，竟然可以见到 Mr. J T 探长好，各位好。好多大陆人歪曲民主制度，所以好想讲解个人对民主制度见解。解得唔好，请指点。民主制度系基于人权，人人平等待遇，公民权，人人可以公投自决权利，受宪法精神为本，非一面民粹，或非社会上大多数，或非时下既得利益为依归。唔明嘅可以参考野兽管理两班羊群嘅故事同民主村嘅故事。所以香港人要争取到双普选。是啊，民主唔可以当饭食，但至少可以俾你选择食粥定食饭。 我觉得咧，乜嘢都问可唔可以当饭食嗰啲人咧，都系即系食粪屌嚟嘅，食粪屙嚟噶啦，都系。 不忘血像火支持元朗白衣打狗，永历长正从泰国果系热血公民。Step Two 是个政权对自己有信心就唔系咁啦。就唔会设计个咁嘅制度。冯红其实而家呢两年已经冇人讲港独啦，最多人讲个牌系由2015年梁振英开始至2017年、之后都冇人提了。冯红除咗大陆人仲继续讲港独外，香港已经冇人讲了。春超超搞错了，我哋抗争目的系彰显正义，阻止独裁者抢夺利益。虽然有英美支持更好，但是同大陆你要点主旨嘅师傅唔同。 Step Two 是个极权，根本就知道自己冇信心赢到民众支持。Simon Real 你好探长、 Hello. 我想讲嘅系根本就系一班有牌嘅黑社会串埋一班冇牌嘅黑社会，再由政府主持害市民咁嘅局面点搞？除咗起义之外，我都谂唔到其他方法。 笑 笑 was hidden by stage two。Carrots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 春探长今日好靓仔， 高 年67只有功复原罢工，林郑班子才会下台。 喂，听讲地铁车长罢工呢，有个靓仔被人打，即系呢两单嘢唔知系关事呢？有人 post 咗张相出嚟，直头影到佢打㗎喎。有冇啲上司系恶到咁样㗎？咁我觉得如果公共事务都罢工嘅话呢，我觉得我哋好日子都会多少少嘅，即係快啲见到一啲改变嘅。 超美入西铁站见人就扑系非常扑街。Annually 现在香港抗争都系跟共产党学界，要拉就拉共产党啦。波仔即系你个傻西都一直 Aaron 99咁出去暴徒咯。波仔傻西。Carrots Y 红猫明天又嚟。洗咗啲黑色衫都干唔切，波仔用下脑咯。 波仔点心，波仔饭盒。 Carrots Y 红猫明天又嚟，洗咗啲黑色衫都干唔切。 系咯，好彩我都入呢件就好残嘅，着唔到出街嘅。 马沟里系外国工作，今日发生好大件事。Why man so 其实做乜嘢都冇用，好似你讲差不多。 吓咩话？其实做咩都冇用，咁其实做人都冇用啦。如果你咁讲。 系 YBBQ 听完都呆咗 ，exactly 黑社会安家费做法。Mr. J T 笼内嘅雀仔认为识飞系一种病。 嗯。嗱、这个波仔咧，佢以为咧不停咁打咧就可以赚多啲钱。咁如果我系你个拉长咧，或者我系请你嘅咧，炒捻咗你啦，即系不停咁 cut pin and paste， 即系你一睇就知道。被人 block 硬，即系呢啲系勇士嚟嘅，即系心急拔苗助长，即系连呢样你都要学咧。我谂你都，我谂你都应该未够15岁啊，嗰啲人嚟嘅，我相信都系。 安迪黄波仔咩事一？安迪黄波仔，你唔中意一系走，一系唔好出声。屋企老沙张建中一向系怕死怕咩镬？但竟然出来代警道歉，我觉得今次是背后有人俾胆佢，纯粹我个人谂法。有错请指正，等我学下嘢。 我都唔知点解会错，即系我都唔知系咪有错噶，即系大家都系估嘅啫。不过背后一定系有个理由咯，系咪有人俾胆佢就未必，可能佢突然间，即系未必系有人俾胆佢，因为讲呢样嘢唔使胆嘅，因为出自内心都可以讲得出嘅，因为你见到。因为张建宗嗰个位咧，即系所有，即系直头系政务司嚟嘅，即系所有嘅纪律部队咧，佢都系高级过晒嘅。咁如果好多，譬如你有10个伙计，有8个伙计都即系都唔妥其中嗰一两个伙计嘅话咧，你点都要选择一个，即系要 take side 啊，要揾一个即系多啲人 support 翻自己嗰个取舍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系拣咗其他公务员、其他纪律部队，甚至乎政总嘅职员啊、政府律师啊咁啲。喂，其实佢好，即系我觉得好正路系咁样讲嘅。其实佢最正路嘅咧就系牺牲警察、牺牲嗰啲少数嘅工会，就系最王道咯。我认为系。咁我都唔知啦，咁样系咪啱嘅？都系估嘅啫，大家都。 炳荣吹海。 喂 ，hello， 你好。 时坏控今日真系好火，啲黑警唔出来就乜事都冇，镬镬差人出来都出事。 嗱、啊，咁我有少保留啊，即系虽然 generally 都系警察出嚟咧就更加白热化，但系嗰少数嘅牛精仔咧，你真系好难控制到佢走唔走去穿噶。嗱、啊，我今日见到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我今日上去探个神坛咧，个工业大厦咧。对面咧就系、是、西边围啊村啊，根本啲警察咧就去到西边围村嘅对面最近嗰条马路咧。当我到达嘅时候咧，我12:30就到咗啦。咁咧佢哋成排警车咧就停晒喺嗰度。咁我朋友仲问：，跳停喺度做乜啫？啲人又唔喺度游行。咁可能佢冇经验啦，咁我有所不知啦。咁可能会喺度接啲人出去打人噶嘛？即系我估计就系咁嘅。但原来咧，嗰几架长嘅警车咧，就全部装晒啲速龙喺里面，就随时开喺嗰度开波，就喺个标出嚟。咁啊，俾我估中咗一半啦。咁好衰唔衰咧？我朋友个 office 咧就喺正嗰度楼下，佢话弹到一个催泪弹上去老人院咧，就系唔系全部正确嘅，因为个老人院就喺2、3楼嘅，但系佢嗰个平台咧就喺4楼嘅。咁佢弹咗去4楼，嗰、那个平台咁高、啊。即系我睇幅相，我估系我见到嗰个位啦。咁楼下的确系有老人院嘅，咁所以佢狡辩都搞到嘅。即系你知啊，啲语言艺术嘅嘢。咁嗰啲老人院系咪闻到嗰啲味？系咪有人报警？咁嗰全部都系民建联嗰啲人开噶嘛？咁佢梗系唔会报警啦。即系就算有个阿婆闻到之后，呼吸唔到，心脏病咁样或者猝死咗。咁佢老人院日日都死人㗎啦，几乎係咪？咁佢唔会卡埋落去囉，咁所以嘥气。即係諗下佢同时可以问到10几个院舍有冇事，你即证明係建制派开㗎啦，呢啲老人院好明显就係、 是。长尾点解何君尧仲未拉 ,Step Pussy 直播咩台都可以睇， 好难出古惑 ，C C T V B 都影到元朗个路人俾人打爆头，但系之后应该会剪走安铁旺波仔。你细佬仔定系成人 ？Joanna 得每次游行都是黄丝先发动冲击 ，C K 香港系咪军管噶？好似谋杀纪律咁。Derek 笑哈哈，探长，你讲起底同做嘢，有啲嘢点样做在心中啦。唔系翻工时间，我只系一个普通人。Amanda Hope 探长你好，探长都唔使用正常人思想同警察讲。我今日见到喺警队做嘅人，佢仲喺 FB 撑何耀，叫佢加油、哦，仲系是非不分 Joanna 就咁。嗱，我就觉得系咁啦，即系佢唔能够，即系一个正常嘅警察咧，佢边度够胆？在 Facebook 度表態啊，即係翻到俾人玩到謝噶嘛，真係。咁我覺得而家應該，如果你認識佢，即係鼓勵嗰啲人會，即係其實你見到嗰啲出聲撐何耀嗰啲咧，就因為佢而家呢一期囂張，有人撐啊嘛。咁但係我相信有大部分人都即係學翻建制派講咧，即係尋日嘅大多數咧，未必一定會撐何耀嘅。我覺得保守計咧，十個有一個都不足為奇嘅。老實講，尤其是有啲做 office 嗰啲咧。点会同你癫啫？但只不过唔敢出声，好苦涩咁解啫。 Vincent, thank fuck those big look motherfuckers, Rotten, HKG, Police。 系啊，呢、這个梗系大家都个心都系谂紧呢几个字噶啦。哇！但系咁样唔系办法，个播唔到片，不如播个片先好嘛？咁啊，其实我讲下今日嘅行程啦。咁我今日就系正如大，即系不过大家冇心机听啊。咁我想嘅记述下件事咧，就系、是、今朝咧就我12:30去到，咁咧就食咗少少嘢咧，就食嘢开始讲啦。不如食嘢嘅时候咧，已经好多餐厅都冇开噶啦。咁咧就剩翻嗰间茶餐厅咧，就系、是、做街坊生意啦。有好多讲淡仔话嗰啲阿婶咧，嗰、那个叫鸡地系冇错。咁咧就讲紧自己今日关门咁样，即系用关门，唔系讲山铺，你知咩人啦？关门啊，关门啊，即系嗰啲人全部都系惊咗啲消息，即系听到一啲消息咧，连铺都唔敢开咧。自己真跟白人交咗租咧，但系又唔敢开铺咧，其实系哑忍嘅。我觉得今时今日嗰啲元朗嗰啲商户同埋有一部分嘅都几大部分嘅人咧。都是投鼠忌器嘅，即系完全唔识得争取自己嘅权益，同埋极度自私咯。我觉得呢个系嗱，咁、啊、呢度咧就系、是、我哋临转入去大马路嗰个位啦。咁我叫佢帮我，不如兜一次我哋嘅行程啦。咁样咁由个行程终点，我喺呢个景嘅背后咧就系、是西铁站啦。咁咧跟住入大马路咯。咁啊，我十二喺呢个钟数咧系两点几噶啦，已经即系话三点游行。我哋当时咧仲话，哎死啦，都冇乜人嘅，啲铺头又唔开、哦。咁咧，哇，连屈臣氏啊嗰啲都唔开、哦，哇，点噶？啲人系咪真系听到啲谣言就好惊咧？惊黑社会打咧？嗱，价真盏又开啦 ，Circle K 又开啦，咁呢啲比较识嘢啦，我觉得。咁啊，同埋咧，竟然咧。我仲嚟到呢度啦，大快活有开啦。我仲怀疑紧，啊啲人话行香老婆饼国际日，咁佢唔开就笨啦。咁点知嚟到呢度你睇下，哇排队排到屈咗去后面啊！咁原来真系好多外来人咧，就专登走去买老婆饼嘅。咁啊呢个都系奇景嚟嘅。咁啊因为条路要停灯又剩咧，我就冇继续播条片啦。佢其实后来去到警察局嘅时候咧，都已经有人黐 banner。同埋有人圍咗，同埋見到大量嘅高大水馬咧，已經喺曬嗰度啦。咁我朋友咧就忽然間先至感召到嘅，即係一路都唔係好理政治嘅話題嘅。咁於是乎佢見到警署咁樣咧，佢都嘆為觀止嘅。 Step 師友啲人分析過黑警一舉其就已經集會冇效。 其實今日全日集會都冇效喎，你有冇留意？新聞呢，因為今日連個不反對通知書都冇，淨係得個反對通知書嘅啫。咁所以呢，其實基本上任何人行出馬路嗌口號都屬犯法嘅。 问题佢执唔到法咁解啫。 永康脉很多脉， 喂，呢啲都要分析过，唔系啩？你而家听嗰啲人成日觉得自己咩都系分析啦。 永康脉很多网台和你一样五毛满天，所以有人限45秒一个留言。原李健波仔可能系香港五毛九黎，时坏控何妖又出片。Gregory 今日无不反对通知书，咪又系有20几万出来。依家申请游行反正唔批，如果批又要早石好晒陷阱你。以后集体去行街，今就唔系游行。不反对通知书留翻佢老母做遗书。 嗱，呢个就系个 case study 啦，即系对政府嚟讲，即系其实人人讲佢都唔信嘅。而家政府即系一个嗱，譬如我喺政府度做啊，即系我俾意见啦，你叫我根本我就一早已经同佢讲，或者我喺呢度都讲过 N 咁多次，你根本你咁样打压法，你咁样打人，唔出通知书同埋出通知书。即系唔通你做咗少少手脚，人哋就唔会出嚟游行噶啦咩？即系唔会噶嘛？即系我次次都讲啦，你试下唔出啦，唔出都有人噶。点解嗱？今次真系一个 case study 啦，证实咗。咁我哋唔出通知书，我哋唔会因为咁样唔会出嚟嘅，真系。二来你又话北牙区又劈友，又话请咗20个南亚200个啊，定唔知几个南亚刀手。又话啲村民又着定晒灰色衫，又行晒架餐，仲有人 post 啲相咧，就备咗几廿包屎咧，就抌屎蛋咁样。咁我当然唔希望呢啲嘢发生啦。咁但系吓鬼咩？即系我琴日已经讲，你吓鬼啫。即系仲有呢度嘅网友，仲喺度同我讲，最尾唔知点解又讲 Hallelujah 嗰类，就话哇你咁样出嚟咧，就助长拱咗啲学生出去俾人打啊咁样。即系我已经同佢解释咗啦，咁当然最尾即系大家，即系我唔系鼓励嗰啲人出去啊，只不过话嗰啲僆仔根本就预咗噶啦，佢全部所有嘢佢都知道自己嘅后果，知道自己嘅责任，咁你点解唔尊重人哋嘅自由意志咧？咁样，咁所以今日证明咗啦，嗰啲系吓鬼噶啦，因为我从一个经济学嘅唔系学冇咁巴闭，即系从一个经济嘅分析咧。是冇人会再出咁多钱，同埋上次因为出咗啲钱去打人之后，成个社会嘅反响个影响太大，而个效果又系反效果嘅时候，就边度有人会再肯出钱嚟打人啦？佢唔系同你有仇㗎嘛，佢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咋嘛。假如你出完钱之后你攞唔到你应得嘅利益嘅回报，佢下次就唔会有人出钱。因为而家啲蛊惑仔上次俾人影晒又俾人欺凌，虽然未必欺凌到佢，即系总之俾人起咗底，佢都屋企人嘅时候，觉得个代价咁大。上次3000蚊，今次唔收你10000蚊都冇人做啦。咁即系呢个就我嘅分析啦。咁点知真系俾噏中啦。即系今日系嗰啲人系唔会睬嗰啲金主，就再走出嚟打人嘅，所以咪警察打翻咯，唯有。 陈地主唔知领大教长同副校今日出完去会点睇呢？ 嗱，我觉得咧，其实今日领大校长同副校长咧，今日一个表态嚟嘅。就是同何妖割席嘅一个好严重嘅信息嚟嘅。咁尤其是就唔使自己出声添。自己淨係出一出嚟又已经有好多人撑佢啦。咁佢嘅力量嚟自好多人撑佢。因为当时何妖做校董嘅时候呢，佢背后一定好多势力呢夹硬戰佢上去。以佢咁嘅弹数，校工都做唔到啦，係咪？ 趁好多五毛是住在海外的，我见到有国五毛说自己在荷兰出世，在荷兰生活，但是就用中国护照，还说好自豪。 唔得啦，自豪咪得咯。 辣椒盐元朗加油，居家家傻逼暴民敢做不敢当，居家。 真系可笑，但最惨咧，我就好似嗰个系咪 fanal 嗰个，即系我得咁简单，我就可以删晒你哋嗰啲留言咧。即系你哋即系做五毛都懒过人嘅，你以为一句就可以收到钱啊？仲要 copy and paste 啊？仲要重复啊？如果咁得你又扯咗，你系咪嘥时间又收唔到钱？究竟系咪俾人哋 ban 咗你？你都仲收钱呢？我真係怀疑緊。 永信话我系港女都唔知乜叫鸠尖妈碌，要谢霆锋政府一日唔听市民的诉求，心性一日都仲有游行受伤。 系啊，即系大家预咗噶啦，唔系鸠尖妈碌，系鸠芝麻碌。其实鸠芝麻碌即系话人哋好串咁解嘅啫。其实，但系成个字点样嚟咧，我都唔知道。其实。 Step Pussy 其实楼上嗰个知唔知石镜全搞咩？我即刻辞职。 佢惊俾人告咯，应该系因为煽惑啊嘛，呢、這个系咁。其实唔系佢唔系惊俾人告嘅，系只不过佢间报馆惊俾人告而影响佢嘅影响力或者佢嘅统战能力啫。咁所以咪喂四六拆掂佢，俾啲钱你自己走啦，不如你诶攞翻个面啊咁样咯。 Evan said 600,000都支持警察。 吓、啊，600,000都支持警察。啊，呢啲人真系水平低到咧，真系俗不可耐啊！简直系讲得出自己唔笑都叻。 Cloudtail Doc 王7月21日，元朗共和国庆日，又称香港人好庆日。记住这组数字，每年一定要前去买老婆饼。721，元朗黑夜，元朗恐袭。元朗白衣暴徒凭条血洗西铁之夜。721，仍开政治立场，极端亲建制蓝丝今天种的因，他朝必须食自己种下的确果、嗯、黑社会可以爱国，可以继续维持地下秩序，请不要做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 And I will 自古以来失民心都失天下。 哦，天咩下，呢啲太封建了，我觉得失天下、哦，你估就係皇帝嘅時代咩？喂，咁仲有其實呢，睇嗰啲 Lord of the Ring 嗰啲就睇到好多嘢㗎，即係嗰啲咁嘅地下喺地底做苦工嗰啲野獸，半人半獸嗰啲呢，都係得個地下秩序㗎咋嘛。佢一飆出嚟呢，就成個中土就玩完㗎啦，就一塌糊塗㗎啦。 你 check 配咩？而家香港有800,000人咩？ 你使乜睬佢啊？你真系唔使睬佢呢啲。 Step Pussy 咩呀？ 即系你其实睬咗佢咧嘅留言都系好低，即系个水平都俾佢拖低咗噶。咩1.2岁都支持警察咩意思啊？唔知你讲乜？啊，1-2岁。 齐白大陆人唔明联合都算，而家身边仲有不少深蓝、浅蓝的人，真系流血。 其实咧，佢仲衰过大陆人嗰啲五毛嘅，因为佢哋有机会有自由嘅资讯咧，佢都系咁样嘅时候咧，真系仲可恶啊！我觉得简直系。 从萧麒麟为寄土老死要威要恶，养只斗狗一攞翻嚟就打到佢残咁样，条狗一世怕佢，自细俾盖丸喂食。爆骨丸增生头颅，要只狗身形好周，操练方法太残忍，唔公开啦。比赛前用黑布盖笼困住几日唔见光，喂血肉一放出嚟超疯癫狂，眼神都变晒，狂打狂咬。Thomas W 波仔正傻仔。 哇！呢啲咁嘅围头人咧，真系佢唔惊报应噶，即系完全当啲动物冇感受噶，真系扑街。 李查克佩则田唔系五毛计划，就收下声啦，冲出嚟七厘。 又点七咧？则田，你知唔知啊？监制， 李查克佩大步话支持警察嘅都好似则田咁，安鸠鸠咁讲嘢都唔合逻辑，而选择性失聪。玩神翁有女话匪国庆前换人，所以张建宗此为车告付出来试验热身。玩神翁点知黑警已经完全不受控。 系啊，其实咧佢为咗即系张建宗好心理啊，似翻个男人啦，喐鸠佢啦，快啲。 White man 素根本而家示威者形象已经升咗级，变咗个民主女神出来，见神杀神，见鬼杀鬼。 咩民主女神啊？唔明你讲乜、啊？ 李查克配屌你老母则田，警察受薪俾咗钱唔用啊 ！I lied HK， 香港政府而家边有话事权嘅？听晒大陆嘅话， 成班无才傻仔，警察俾人当枪使都唔知。 俾人当咩啊？当枪使都唔知系啊。其实所以即系佢哋系闹咁教噶，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佢咁样我都接受咯。所以我哋要不合作咯，就系咁解。 Staples 刘业强都唔会撑何妖啦。 系噶，我怀疑咧。即系譬如我 ban 咗嗰个人咧，佢又唔佢睇唔到自己被 ban 嘅，佢不停咁仲喺度不停咁留言。 趁有人话张建宗系代林郑讲，因为林郑话不能出卖警队，等张讲完警队闹佢，咁林郑就一举两得，市民有啲开心，警队又无被伤到。McLuhan 418/3D 人固然凶狠，今日 D 黑警都相当凶狠下，连女人都被佢扯头发拍咗落地。McLuhan 呢班废青黄卫兵真系忽上脑，唔死都无能用。支持警察，趁地主一点果时行香同好多人排队。McLuhan 支持警察，呢班废青黄卫兵真系 咁啊！中毒到又咪 ban 咗咯。 Baby iPad 探长你好，今晚好似有好多五毛俾你吸引咗入嚟。Sunny 6124 Will No Police Force No Problem 无止向上。Michelle 封我系1995年搬入元朗，一直住到今时今日。今天发催泪弹的地方确实是有老人院，过住至每天我都会经过的。Child May 呢个政权已经搞到香港人唔再怕犯法。White Man Sir 张建宗一定无得留低。 唔系啩？点解？ 探长你好，请教本土嘅何志光系乜料？趁地主屎蛋片系上星期也出现过。 哦，嗰条片咧，嗱，我分析嗰啲屎咧，应该唔会系新界，即系今日新界佬嘅屎嚟嘅。原因而家所有新界佬都有抽水马桶啦，又冇得耕田啦，因为耕田都可以用啲屎嚟做肥料啦。咁三来咧，我见到啲屎咧，全部都系同一只颜色咧，就唔系从好多个人新鲜屙出嚟嘅，应该咧就系一个地方储存一啲旧嘅屎，佢所以先变成咁嘅同一样颜色嘅啫。咁所以咧，另外有理由知道嗰度应该系大陆嚟嘅，因为嗱嗰、那个相机影嗰啲屎嗰几张相咧，就唔似系今时今日手机嗰个 resolution 同埋嗰种光啊。因为佢夜晚影嘅时候咧，如果你用手机嗰个灯咧，嗰、那个闪光灯唔似系嗰啲颜色同埋嗰种角度咯、那个灯光。咁二来呢就係、是、大陆呢成日都要抗拒一啲城管啊或者一啲滥贼啊嗰啲抗争㗎嘛，我哋好多日都有嘅。咁好多呢啲咁嘅材料去做呢啲嘢去抗争嗰啲人拆楼呢，咁我諗佢哋农民同农民之间村民同村民之间呢成日都大家都交流嘅时候呢，我諗啲相应该喺嗰度攞嘅。嗱，如果老老实实大家仲係住喺围村嘅，会唔会自己屙啲屎出嚟咁样储埋咁多屎咧？可以袋到咁多包啊？即系唔系好 make sense 咯？我觉得今时今日仲有啲咁嘅招式。同埋阿 White Man Show 咧，你系咪收咗啲风话张建宗一定唔可以留低咧？或者你有乜嘢有咩论述咧？我想知道。咁啊，至于阿 Kiss 啦 ，Kiss 啊，何志光，我觉得你唔好理佢啦，即系呢个人有严重精神病，你都系只眼就知啦。即系你望只眼咧，好似望咗黑洞咁啊，你唔知里面有啲乜嘢嘅。咁同埋佢种精神病嘅，即系直头见到佢样都惊嗰啲咧，即系你只系觉得系当系笑片咯。佢系咩料根本唔重要，你当佢系精神病 OK 嘅，我觉得已经用屎嚟吓鬼啫，因为香港人卫生惯啊嘛。 Mr. J.T. 五毛门，你哋讲到咁大仁大义，唔好再理埋喺个蚊后面，不如实际啲，用行动证明你嘅理念出来啦。唔敢出来上街为黑警同你支持嘅政府抗命，净系做堂边学嘅你，完全无资格量住冷气喺度说三道四。Chesnable 两点几时由朗屏站一路到元朗广场都好多人， 啊、 特别元朗广场内挤满人，一路都好多人出去起点的公园。基、 啊、 拉太和唔惊人笑话 ，D 狗都会废啦。重话支持 D 扑街警察，你老母你冇俾佢哋打，讲乜都得。 你从系人嚟嘅咩？ 啊！但我相信呢啲人咧，老母俾人打咧，佢都唔敢出声嘅、哦。咁啊，收咗五毫子咧，咪赞下警察咯，因为打得好啊。因为佢哋有文革嘅历史咧，就佢哋同我哋谂法真系唔同嘅。 Michael Mac 以为今晚冇睡，一觉起来又见到大家。 其实我咧今晚就谂住冇嘅，但我睡一觉起来咧就睡唔翻啊，因为我今日好攰啦，翻到嚟好个人有啲唔开心啦，因为。屌喎，都系咁样，咁于是乎饮咗啲酒，但系饮咗酒就眼瞓啦，咁所以一瞌着咗，突然间醒翻，发觉咧我部360未插电啊，因为我听日都要用啊嘛，咁嚟插电之后就瞓唔着啦，咁不如 live 啦。 那一年生日支持警察揸暴徒 ，Hill Wall 废青怎么都跑了。 你咁做乜鸠啊呢啲？即系作句系咪真系咁难咧？成日都系要重重复复咁样，都系讲啲咁嘅冇内容嘅嘢，真系戇鳩啊！真系。 Y V H A 吉探长你好，刚刚忙完进来， 仲要翻工啊你？ Caris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 Amanda Hall 探长，我就系唔明喺警队做低级文职都要撑何妖，直头黐线，请两鸠芝麻碌系乱都敢嚟，封寸港人做咗咁多嘢评都冇反应，唔知道有冇人向 D B 富商代香港人讲下，富商讲一句好过好港人做很多很多的事。例如李嘉诚佢信佛找啲阿婆跪喺地下求佢代香港人讲一句。 喂，我觉得你唔好觉得嗰啲有钱人虽然好大权力，但系你不如谂下我哋逼佢做呢啲嘢啦，其实已经逼紧噶啦，即系所有嘢都系你搞到佢个经济嘅利益咧，佢就要出声啊。其实大家参考下自由党，参考下自由党佢哋嗰个。表現啦，其實自由黨咧，佢都係建制派，但係相比起民建聯咧，我覺得欣賞佢多啲嘅。即係雖然佢都係撲街嚟嘅，都係出賣我哋嘅利益噶啦。但係問題係出賣佢利益嘅背後，佢係代表咗佢嘅選民嘅利益喎。你咁所以咧，佢呢啲係真小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代表咗佢即係佢背後俾票嗰啲咧，都係商界啦。咁因为佢哋嗰系一个代议士咧，咁佢喺立法会梗系争取翻佢哋利益嘅时候，就同我哋有冲突嘅时候，所以我哋香港人普遍都唔中意自由党嘅。咁但系你唔中意还唔中意一件事，但系问题而家佢见到个社会变成咁，佢会讲啲咁嘅说话咧，就系、是、反映到咧，其实我哋嘅游行都系属于不合作运动啦，都影响到经济啊，都影响到个社会运作嘅时候，当个社会运作嘅时候，成本高咗嘅时候。咁令到佢哋賺錢少咗，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自然會做嘢噶啦。咁我頭先聽到呢位啊芬春咧，我覺得你有少少係等啲有錢人大發慈悲嚟幫你手做啲嘢，因為佢講一句好過我哋講一千句，我就好難接受到呢種咁嘅 bargaining 咯。 木麻雀反对通知书好似雨伞渐旺嗰时，潮联小巴禁制令咁用法律行政手段攞法治高地，以后唔去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可能比申请更好。 D J 哈哈系，真系似 Lord of Dream 果 D 三仙八角同 烟 酒果 D 都差不多样。 系啦，即系个撑警嗰全部都 Lord of the Ring 嗰啲骑兵嚟嘅。屌你唔知点解开心，点解会咁开心咯？嗰啲。即系除咗见钱见一千万、二千万捐钱开心之外，即系冇嘢值得你开心咯，扑你个街。 Y V H 亦不需理会那些无道理的人，我们要以对视傻子的方法便可。Gregory 个条后任警务处长邓炳强玩毒，原来2013年几条环头下属都衰，棋仔同藏毒。M R。 唔系咁嘅，大家揾多啲黑材料啦。 时外红啱啱开始睇套新美剧《叫 The Boy》，系讲啲 superhero， 其实系扑街，几有趣嘅。Force One 鞋哥支持警察揸暴徒，即系支持拉七晒啲白衣人同警察自己。Donald 同 David Wilk 话卖晒佢嗰6%股票俾压力信报。 系啊 ，Let Lamp message deleted by stage two。 View deleted message， 红红上面有留言话咩？六八都撑警话。 屌 ，Eric 康仔， 探长你好。 喂 ，Hello Eric。 超力示威者装备应该要升级。 我觉得又唔使嘅，升咩级啊？其实老实讲，你同佢打都冇乜意义嘅。问题就系、是、你搞到佢好头痕咧，唔使用，即系唔使单方面净系用武力嘅。我觉得。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但他们有这么多精力，不用精力就算了，即是搞到其实我不赞成的，有些很悲情那些呢，即是打到头破血流这样，即是你冲那些呢被人打你可能觉得很爽的，但最惨的记者啊，或者有些路过啊，或者有些少女啊这样给你扯头发，即是那些呢其实某程度我有少少肉赤的，见到这样啲小路仔那些，所以是咯，即是警察當然要升土啦，咁但我覺得我亦都唔會鼓勵暴力升級咯，因為有好多唔同方法，暴力只係其中一種選項啫嘛。 李強支持警察打 得啦，李強而家唔使你表達嘅呢度，唔使你表態嘅，即係唔好睇下自己咁大啊。 Jack 輝佢哋有抽水馬桶。但啲屎尿都会储喺个化粪池度，要定期揾人抽走佢、台巴只支持警察 YVH 元朗围村多数用全粪池，所以有存货不奇。 你 生活看过那照片？项羽其实讲句奇怪的话，这班不伦不类的高官，甚至被内地管质素重底。老沙奇 嗱，咁我又唔认同、佢系俾内地。嘅政治干預咗，先至顯得唔 professional 啫喎。其實， 老沙，其實你哋誤會咗，果啲唔係攻擊人嘅子彈，係啲大陸五毛叫咗外賣， 哦、 人哋打包緊俾佢哋啫。 哦，明白。幾幽默。 Gregory 要反盧偉聰，要加埋鄧炳強，否則盧偉聰下台，又鄧上台。香港变毒品天堂，准去捞逆府架车单嘢，被网友找到片，证明721嗰日是南边围停车场。 哦 ，OK， 佢而家即系熬晒底，不停咁样否认，真系好笑。 News 平台， 喂 ，Hello，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探长 Hello, 你 好，项羽简直够支孖佬。 唔好理啦，嗰啲我根本冇时间理。 陈卓双人重自利，长尾当年23条都系自由党拉音。 尹 信旺想问封川有冇睇新闻？其实寻日长实都已经出咗声，呢两日嗰堆所香港中流底处嘅中间派都出晒声噶啦。Step Bush 自由党易理解，佢哋个立场好多，佢哋系商人利益，保守好易明。追求个社会稳定维持现状唔变， 咁所以系咯，即系而家大家都成熟噶啦，咁即系虽然大家见到啲画面好唔开心啦，同埋长期抗争咁样都攰啦，好 depressed 啦，咁但系连长实都呢啲咁都开声咧，即系其实我哋所做嘅嘢系冇失败到咯，即系呢个唔系阿 Q 精神嚟嘅，事实上我哋真系改变咗个现状嘅。因为我哋咩都冇得输噶啦，已经咁我哋唔做呢啲嘢咧，即系好似嗰啲傻西咁样，自己喺度，我唔知真心定假交啊，定系为咗五婆啊，即系总之归类啦，即系真五毛假五毛，海外华人同埋啲好似明明生活喺自由世界，但好似坐紧监嘅人，即系佢哋系唔会明嘅，咁甚至乎有啲话雨伞失败嗰啲人咧。都是戆捻鸠的，即是他以为他自己是英雄嘛，因为 Air Force One 太哥田小叫林郑下台，但是下个特首上台他咪又举脚支持。 那我觉得他都是积极的面对咯，那他举脚支持，因为他觉得他控制到他嘛。那即是其实某程度自由党的背后可能是港商揸裝處，即係管，即係管治到香港嘅經濟，點都好過俾大陸商人管治香港嘅經濟啊嘛。雖然咁樣諗好消極嘅，但大家諗下，如果香港全部都係啲紅色商人去玩曬你香港嗰啲所有嘅商業運作，大家咪仲唔開心？ BB2 香港好难找到咁多屎。 Why some high 探长 ？Hello， 所以我都觉得系流嗰啲屎。 时坏红起码自由党会直接叫林郑搞唔掂就唔好做， 系 指向政府无能，唔系话香港人系暴徒嗰啲撞鸠嘢。Step Two 时装备竞赛平民好难赢，永远都追唔到黑警过官地。型男记者不用肉赤， 记者不用肉赤，点解呢？因为记者越嚟越年轻化，觉得俾人打嗰啲，因为佢哋够胆走到好前，咁佢走到咁前，就令到我哋睇得更加多嘢。咁我而家肉赤啦，咁可能你冇咁有同理心啦。 陈地主由差佬揸车办二罪，歪名。 哇！讲呢单嘢真系扑街到咧，即系其实如果系真嘅话咧，呢件事其实佢哋根本就唔系谂住疏导啲人，佢系谂住报仇啫嘛。即系既然差佬做呢咁嘅行为卑鄙无耻去报仇嘅话，咁你就唔好怪嗰啲人咧去围村搞嗰啲。黑社会分子，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村里面的嘛，因为事实上那个警察就是，即警黑合作的场景就是不知西边村的嘛。还有我想讲一件事呢，其实今天我见到呢警察所有部署呢，他都是以为个老细呢就是那些黑社会，他完全不当其他香港市民是老细的。他所有为了保护的呢，他的部署呢全部都是围村，西边村和南边围。西边围同南边围嗰边，挡住唔俾人入村，你咪睇到佢哋嘅老细系边个咯？ 陈地主又差佬揸， 哇！虽然大家好多留言好踊跃啊，但我真系 ，Why man 上收100蚊都敢开， 唔可以太夜。 Why man 上收100蚊都敢开心，收几千蚊唔好话老母收晒全家出来都得。Y V H 那些疑似警察的物体今天撤走了，有老人院都照射催泪弹，是不是想谋杀？ 长 尾起码揭露了警队的不堪。B B Q B B Q， 好烦啊！呢啲名字，即如果你不改个名咧，我见到你我真的不想读。 你哋班黑衫敢暴力 性？我唔怪之啦，呢啲人都是有问题的啦。啊！佢哋轮住车轮战咁样嚟嘅喎，好得意喎！ 建波，你对不起我是香港人，我对不起你们，我们是畜生。陈地主一直个政府想打叶文义， 人连组句都有问题啊！唉，嗱，虽然咧你咁样干扰我哋个 chat room 咧，即系我唔明白你真心定假啦。即系如果你真心嘅话，我同你讲一声咧。即系唔会因为你喺度咁样阻我咧，我好眼瞓好攰咧，我本来收咗档噶啦，但我见到你咁样咧，我一定要继续咯。即系我要话俾你听咧，即系你呢啲咁嘅手段咧，系完全系冇用，起唔到作用嘅。俾钱你嗰个都戇鳩啊，真系。 趁地主一直个政府想打逆民意，但打一次衰一次。 系、哦，因为掌握唔到而家嘅民意同埋嘅人嘅谂法啦嘛，已经。 Carrots Y 熊猫个冇脑，政府真系用屎费谂嘢。他又中伏拆在大台，而家想找人倾都找不到人同他对嘴，家阵又不发不反对通知书，久而久之就不用通知，话出就出，仲爽。 乜仲麻烦啊？其实佢，我哋都唔使高调噶，即系总之 Telegram 又好，连登又好，高登又好，我嗰度吹鸡根本就唔使俾你知啊，即系你连警力都部署唔到。 项羽其实新界围村班人都好黑人憎，真系好想打人。Y V H 探长你好像红了，好多五毛傻子来支持你，戴太阳眼镜嘅笑面。 唔系真系红咗啊！今日我唔记得晒太阳油咧，喺个大马路硬食咗成40分钟咧，我摸耐都有少痛啊！而家。 陈地主车牌都起咗第一堆， 哦系啦，我都见到啊呢、這个。 Step Two 南边围村， 啊南边围村系啊，定噏错咗系嘛？ 项羽所以其实真是好很愤怒，时坏控嗰啲傻西成日跟解放军出来，真系好安狗，净系怕死，所以成日闹抗争者。 辉齐 系 Alex Chung， Hello 探长，你咁夜都做紧直播？ 系、哎、今日边度瞓得着啊？但系而家好攰啦。阿 CY 咧，你咁讲咧，即系嗰啲怕死嗰啲咧，我幻想啊，佢哋可能佢哋当自己系过客嘅，即系可能大陆来嚟冇几耐啦，又或者喺度净系赚钱嘅啦，即系唔当呢个系自己屋企嚟嘅。咁我哋呢啲咁紧张嘅人咧，就偏偏我喺度大喺度受教育，甚至乎有啲可能喺第度嚟，但系喺度受教育，或者觉得香港有佢自由可取之处嘅人，就特别紧张咯。所以真系下重不可遇兵啦，呢、這个就真系。 是。海辉五辛苦晒，早啲休息，听日仲有得出去。 啊、 香港人系唔怕黑社会 ，step 士应该系用 robot program Jackson 速龙小队一。速度快，集中驱散前面目标，迅速包围目标，生擒或击退目标。普通市民无能力反抗及逃走。Y V H E 探长加油，陪你通宵。 我唔陪你啊，大佬。 运送有时都分唔到，政府系离地定斗气。Air Force 排哥同老探车轮战，谂起都兴奋。 咩啊 ？White 春闭嘴，我们在讨论民主。James Pond 黑警已经冇晒人性。口探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港独暴力分子？ 你问我会答下你嘅。第一咧就唔系港独分子点样看待啊？嗱，我唔系我冇权力嘅，我系其中一个市民嘅。我点样看待咧？其实都不足为患嘅，即系我讲咩都对佢哋嚟讲冇乜意义嘅。但我哋点解会暴力呢？原因咧就系同警方相辅相成嘅。如果警察咧即系做一个专业嘅警察嘅时候，淨係想驅散人群，咁佢哋冇機會暴力嘅。咁所以你淨係睇埋啲偏睇 TVB 嗰啲呢，你淨係見到嗰啲暴力分子呢，咁有好多理由嘅。嗱，我又要講下，我唔排除嗰啲係鬼嚟嘅，即係專登製造一個暴力啦，就令到啲官其他咩都唔識嘢或者唔未出嚟見過世面嗰啲人呢，就以為遊行都係暴力。呢、這個呢係政府嘅工程嚟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呢，已經有幾百萬人見識過呢，多數99.9% 嘅人都唔係呢啲暴力嘅分子，所以咧，你哋開口埋口都話港獨同埋暴力咧，呢個係好明顯係唔正確嘅。甚至乎政府嘅發言人、警察嘅發言人都講緊示威遊人士，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和平示威。咁所以咧，我諗你搞清楚呢樣咧，你先好開口埋口都講咩叫做港獨暴力示威分子咯。即係如果你睇翻上面咧，都有好多人講過咧。港独呢个字眼咧，屈在人民身上咧，都系梁振英时代嘅，咁亦都唔排除冇人讲港独，咁我觉得港独咧系一个佢哋一个谂法嚟嘅啫。咁香港嘅历史咧，同埋香港嘅法例咧，从来咧言论有自由嘅。你嘅谂法系觉得认为香港港独适合啲咧，系冇犯到法嘅。咁所以呢个就是我嘅睇法啦，即系我见你都。真係問嘢，我覺得你都未必係 robot 機械人咁，所以我會答答你，我未必 ban 你咯。 D 果 D 又劍又幫，唔該收聲啦。知唔知有個 block function 啊？仲喺度打埋 D 白痴咧。不過煩到我要 block 你 D 撚樣。陳地主直播多五毛就放 D 廣告出嚟。请信抹黑为村人，为村人好善良。Alex Chung 恭喜你过一万人，呢排都唔按时间睇你直播，都系睇重播。抄尾警察越暴力就越失民心。Lam Calvin 高度赞扬警队今天嘅表现，警队以最大努力维持社会秩序，成功将黑衣人驱散。Alex Chung 今日系元朗行街，今次行街唔同平时。而家未到五点就开始清场。 系嗱，呢个咧，我有个喺元朗嘅朋友解释咗，佢未够五点就清场咧，因为同同呢个元朗国咧就系有关个时区有关系嘅。因为元朗国啲人好早瞓觉嘅，咁所以咧啲警察觉得佢系老细嚟噶嘛，咁啊所以系早少少咯，就不足为奇嘅。咁啊，另外一位朋友咧，你话抹黑围村人。我有抹黑过围村人咩？即系讲紧，即系你冇听青春人讲嘢咧，立乱笠笠我个即系扣帽子。我就系话咧，警黑合作嘅事系发生喺围村嗰度啊嘛。 咁我从来你唔好将啲嘢呃喺我个口啊。咁我当然觉得一个村就唔会全部都系走晒出去打人啦。咁啊，当然打人嗰啲系少部分啦。咁系唔系围村人咧，我都有保留嘅。咁但系你个村公所包俾佢哋啊嘛。咁你又冇人哋就你身为一个围村人，你就唔指正呢啲咁嘅行为。就算你系好善良啊，你都系助长紧暴力啊嘛，系咪？你搏一搏我啦，唔 ban 你住啊！ Alex 昌恭喜你过一万， 恭咩喜啊？唉，一万人好少噶咋。 Alex 昌今日系元朗行街，今次行街唔同平时，而家未到五点就开始清场。 Okay. Alex 昌，我有个朋友同佢踩到武器，佢都系觉等差佬冇做错。 咁唔紧要啦。 好，我其实都支持和平示威的。Michael 和我睇过一条片，系见到佢哋用个喝不啲牛屎落胶袋 ，Cheer New 自由抗争。 应该唔系香港啩 ？Cheer New 自由抗争，永不放弃。张建宗呢次做得好，代警道歉，要道歉应该系八乡指挥官李汉文。请信何君尧是在世曹操，令我负天下人，莫天下人都负我。何君尧亲中共，老沙其实而家好多市民唔系觉得示威者暴力，反而系怕啲示威朋友俾黑警打。Air Force One 泰哥新移民喺大陆自细被洗脑同压迫，要服从强权，所以就算嚟咗香港，啲思维都比较难改变。 系啊。 示威控制几个月的抗争经验，香港人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怕死，香港人已经进化了，希望更多香港人更聪明更有智慧，所以现在好多香港人已经不怕黑警，亦都无敢怕所谓黑社会，好正。 跟住我都唔使读㗎啦。啊！呢、這个听量系咪咩？读紧咩？讲咩咧？ 请论共产党起家系靠一啲无嘅人，所以一日到黑都讲读讲读，讲得多就系教啦。 嗯。 前年会911元朗国要早瞓，定系因为呢个系非法集会，所以提早驱散呢？究竟边一个讲法系正确呢？ 喂，冇人知喎。 H 别用曹操比何君尧有点影衰曹操。 OK。 陈地主最七就系架私家车咁多武器又官武，最重要连电费单、煤气单、水费单。 我觉得嗰架车咧个目的咧系要嚟嫁祸啲嗰啲示威者咧。因为睇死佢哋咧，忍唔到手咧，就攞啲嘢出嚟开波开片咁样，咁啊有机会揾解放军落嚟咯。咁所以，唉，而家啲人好醒目噶啦，你出埋啲咁嘅屎桥，仲要即刻话唔认喎，即系个中联办有个发言人咁样，即系发文咁样，真系笑死人。 项羽其实只系差最后一步，就是人民掌握武力。Derek Lee 探长。我瞓先，要组织精神。 系啊，冇错。 James 旁曹操，等俾人操啦。请信香港根本无条件独立。The man the chili 班扑街差佬越养越恶，而家民愤咁劲，我仲谂着佢哋今若做下戏收敛下，点知打得仲金。根本就是无差别打人，啲记者同社工僆仔好卵惨。Alex 唱香港人习惯晒啲催泪弹，真系同之前唔同。 系啊，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是，今日嗰啲即系佢哋知道晒个后果啊，有晒心理准备啊。之前啲师兄师姐咧就有好多嘢电视睇到晒，同埋佢哋习惯咗打机嗰种文化咧，嗰种即系唔会少少嘢咧，就缩翻转头啊！又或者有条命留翻条命，大把时间去下镬再整过啊！咁样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就真系唔系，其实唔系太担心。 陈地主电费、水费、煤气费单都系围村一个地址。 啊，真系柒到爆啦！喂，咁啊，嗱林咧讲埋咧，我今日嘅行程啦，咁啊，跟住去到出去见到。 落到街咧，見到好多 friend 喎，竟然即係我冇約其他人去旺角，唔係去元朗行街嘅，咁我淨係上我朋友嗰個館嗰度參觀啦。咁落到去咧，首先咧就今日撞到幾個人咧，佢哋個姓氏咧都有啲奇怪。咁首先撞到第一位咧，就阿姓蕭嘅，就阿 Blanco。咁跟住咧之後撞到連續三個人都係姓周嘅，即係如果信嗰啲。有啲人咧，即系信嗰 New Age 嗰啲有啲 Vision 嗰啲嘢咧，就覺得哇！你今日撞到三個三字咧，又顯示到你嘅運程啊，或者有啲咩啟示啊咁樣咧。咁我今日撞到一個姓蕭，跟住周樂行、周劍豪同埋周博賢，咁啊，即系點咧？咁巧嘅，唔係蕭就周，真係唔係好老禮喎，大佬。好彩我唔中意賭錢啫。 木麻雀香港的官工作能力是居民提出是说话能力不济林甸更以能说出完美观控而自豪我担忧如果我出来会被市民订鸡蛋我担忧我能不能够完成王主任给我的剧本我担忧如果警队冇人死敏而不能够逆转机会太和真是每次都暴力清场完全不明白点会这样向向坤先 BB、 哦、其实武力清场呢某程度是某啲少數嘅示威者咧，想見到嘅情況嚟嘅，因為呢個係控訴嚟嘅，因為你每次暴力清場，令到差人第一，即係佢哋有計算嘅，個計算就係令到你嘅管治成本大增啦，你嘅民望失分啦，第三就係令到呢件事成為國際新聞啦。即係你有冇留意咧？逢親一啲好有冤屈嘅人去跳樓或者自殺咧？即系听鬼故啊，着红色衫啦，即系希望嚟索命啦，死咗之后个鬼猛啲啦，又希望咧，譬如一啲众目睽睽嘅地方跳楼啊咁样，就希望好多人咧知道佢跳楼嘅背后嘅冤屈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控诉嚟嘅。咁当然佢哋唔系讲紧死啦，讲紧俾人打啊或者暴力收场啊，都系有个咁嘅心态，就将佢心里面唔开心嘅嘢控诉，用一个控诉嘅方法嚟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呢件事存在咯。咁所以我喺呢个角度就解释系咁样咯。 前著居民，我觉得早走清场系佢哋担心，因为第十天如果唔早些清，惊入黑后啲人周围走，仲难清。 哦，都可能系，即系各个理由都有啦。我头先话去时区唔同，我就即系其中一个谂法啫，可能真可能假啦，习惯问题啦。喂，咁另外咧，我真系冇咩精力再讲啦，尤其是。今日唔知點解招呼咗咁多嗰啲冇同理心同埋冇人格嘅人入咗嚟啦。咁我都要瞓覺，因為聽日我仲要去西環去影下鹹魚欄啊，或者不過聽日唔緊要，聽日係攞咗不反對通知書嘅，應該就係、是、咁啊。所以就多謝大家捧場啦。今日平均都有500人，最高峰嘅時候有600多人啊。咁但系都唔值得开心嘅，因为咧逢亲有呢啲咁嘅唔开心、瞓唔着，大家好担心嘅嘢，先至会咁多人咧，亦都唔系好事嚟嘅。咁我平时太平盛世一个月，每一个礼拜一次咁样，大家要差唔多隔日或者日做咧，都系一啲唔开心嘅嘢嚟嘅。咁所以大家唔好谂咁多啦，今晚瞓觉好噶啦，听日希望喺西环，即系喺遮打道公园遮打道开始行去西环系嘛？咁希望听日见到大家打个招呼啦。咁啊早唞啦。咁啊仲有啲人留言读埋呢一串，真系早唞啦。 Alex 长弹好似上国际新闻都吓唔到，啲差佬 Air Force One 泰哥探长早啲休息，搵信旺听日见啦。 好啦， 大家晚安。 OK， 时威红 Good night 啦，大家 White Tech Team 探长早点休息。 Hello, OK， 尹信宏魏俊仔识鬼睇英文呢 ？Trinity 放 Good night， Alex Chung Good night 探长 ，Mr. Jade Good night， 前著 Grandma 早走啦。 OK， 仲有呢几位，最后。 请信元朗暴力721已有人证实中共人士策划白衣群。陈地主上星期就白衫入西铁打人，今日就黑警入去打人。Kelvin Wong Good night， Y V H 晚安 ，Y Man 收早斗。 喂，如果大家瞓唔着咧，我建议睇下东方星、方东星、东方东星星、东方星。 Reasonable 听日都冇不反对通知书， 我听日都冇 只有集会系合法。 O K. Carrots Y 熊猫系自己又记得走时俾个 like。 系，同埋咧，大家留意一下个画面啦，即系最后几句啦。就是那两个 QR code 呢，就是 sponsor 的一个给钱的方法来的，即是没有强制性啦，同埋没有特别要求，没有开支，那个开支就是电费、水费、饮下嘢、食下零食、请下嘉宾、当大家吹下水、饮下酒、倾下偈，个夹钱来的。咁我鍾意就可以透过 PayPal， PayPal 没有显示出来 ,sorry。咁啊，中意嘅话咧就可以，你整走个画面先，可以转数快，同埋呢个 PayMe， 咁啊出翻 PayPal 嗰啲啦。首先就整走呢个画面先，系啦，咁咧就可以透过 HSBC 直接过数啦，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就國際性的海外的朋友呢，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呢，就可以 sponsor 本直播，就是九吹廿四。咁啊，真係要早唞啦，其他的朋友都講聲早唞啦，唔讀啦，再見，拜拜。